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 Tida， 第35集。 王宇轩回忆， 像只喜欢偷懒的兔子，等着刘一下命令，他每下一项你就执行一项，多一点都不肯做。 朱韵不置可否， 你继续试啊，金融高材生，给我们提点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端意见。 你瞅瞅这小脾气。 王宇轩指着他啧啧道， 我不就是随便说两句吗。 朱韵撇嘴看向一旁，咖啡馆的玻璃擦得不够干净，角落有灰尘，被阳光一照异常清晰。王宇轩伸了个懒腰，在背后沙发椅里一靠。 朱妹，我现在是真的有点想去你的学校看看了。 清晨，朱韵打包好行李装车。 真的不需要我们送？ 母亲再次提议。 还是叫司机送你们去吧。 不用。 王宇轩拍拍胸脯， 刘姨放心，我驾龄多年的老司机了，保证把朱妹安全送到。 王宇轩整理后备箱，母亲拉着朱韵到后边小声说， 哎，路上别睡觉，多看着点，国外跟国内路况还是不一样。嗯，过去之后酒店宾馆你去订，车就留给他开，你们出去玩别让他花钱。 好的。 还有， 知道知道都知道，放心，一定伺候妥当，我们走啦。 朱韵从母亲手里逃脱，一头钻进车里。车开出院，朱韵长出一口气。王宇轩咧着嘴一踩油门朗声道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现在上演的是梦工厂经典影片逃出克隆岛。 朱韵斜眼，王宇轩嘿嘿两声， 来给我指路， 顺着这条道一直走，上高速。 王宇轩彻头彻尾的话痨，一路上叽叽喳喳没完没了，说的朱韵哈欠连连。他头靠在车窗边，拿出手机，没有未接电话，没有未读短信。朱韵早在几天前通知了李群自己今天要回去，他们除夕那几天一直保持联系，不久后李群接下另外的项目，最近的消息就少了。下午他们顺利到达学校，假期还没有结束，校园里一个人都没有，冷冷清清。朱韵提着行李箱下车， 我回去了，你自己能找到酒店吗？ 不是吧。 王宇轩无语地看着他， 这就要过河拆桥了？ 好像是不太厚道。 嗯，这样吧，明天我抽时间带你去景区转一转，今天太晚了，你开车也累，先休息吧。 王宇轩晃晃车钥匙，刚要说什么，眼神瞄到朱韵身后一顿，他小声示意朱韵看后面。 哎，认识吗？ 朱韵回头，汗毛直立。某金毛一身便衣，双手插兜，似是刚闲逛回来，手腕上挂着附近便利店的塑料袋。他懒洋洋地打量着朱韵与王宇轩两人。朱韵急速思考要不要给双方引荐一下，最后放弃。冲李状元目前的样子来看，他应该对认识王宇轩没什么兴趣。 回来了。 嗯。 李寻淡淡地说， 走吧。 转身便往校园里去。朱韵连忙对王宇轩说， 我先回去了，明天联系你。 王宇轩耸耸肩， 好吧，你好好休息。 王宇轩回到车里发动汽车，一抬头看见朱韵三步并作两步追赶上前面的男人。朱韵拖着行李箱跟在李寻身边，他瞄了李寻一眼，后者跟以往一样闲庭信步，泰然自若。朱韵清清嗓子， 那个 懒洋洋， 哪个？ 你新接的项目是做什么的？ 一家汽车零部件公司的出入货单整合系统。 难吗？ 李寻掏了支烟，点着，不语。好吧，就当我没问。 刚刚那谁啊？ 李寻叼着烟，声音有些含糊。朱韵不假思索道：“ 我家司机。” 李寻一脸坏笑。 哦。 来到宿舍楼下，李寻敷衍地对朱韵说：“ 公主殿下，需要人扛包吗？” 不敢劳驾。 我自己可以的，没多少东西，不沉。 嗯，收拾完来基地。 李寻点点头，留了一句“收拾完来基地”，便离开了。假期过去一半，宿舍楼已经开放。朱韵拎着箱子走到一半就气喘吁吁，开始后悔刚刚为什么要打肿脸充胖子。不过你说这人也真是，人家客套一下，他还真不帮忙。任迪和方淑苗都没回来，临走前门窗关得不够紧，宿舍落了一层灰。朱韵整理完行李又擦了一遍地，然后连跑带颠地赶去实验楼。一栋实验楼恐怕只开了基地这一间教室。朱韵赶到的时候，李寻正搭着一双大长腿干活。 过来，把文档和代码复制过去。 朱韵累得要死，喉咙冒烟，他没回话，先去角落的箱子里抽了瓶矿泉水，咕噜咕噜喝了大半瓶。李寻从电脑里抬头看他，嘲讽道：“ 扛个行李箱累成这样，娇贵啊。” 朱韵懒得理他。李寻放开电脑，一手往后搭在椅背上，舒展身体看着朱韵，笑着说：“ 怎么不说话？真这么累？”“ 没您累。”“ 心口不一。” 朱韵暗地里翻白眼：“ 快点过来干活，总算来个人打下手了。” 虽然他一直以来的工作以及他提前回学校的目的都是为了给他帮忙，但这种事自己知道就行了，从他的嘴里说出来还真是让人不爽。朱韵把水瓶一放，心平气和地说：“ 还没开学，你没理由这么要求我，这是恶意加班。”“ 哦。” 李寻歪着头看他：“ 那怎么样公主殿下才会干活呢？”“ 你态度好点。” 他没一条。朱韵跟他无声对峙。半晌，李寻将电脑放到桌上，站起来往后走。他在金属柜前弯下腰，拿出一个袋子。朱韵好奇地探头，李寻将袋子拿过来往朱韵面前一放。纸壳袋还挺大，好像还蛮有分量的。“ 这是什么？”“ 加班费。” 他淡淡地说。“ 看看。” 朱韵把袋子拆开，里面是个精致的长盒。他在看到盒子上面的牌子时已经有所预感，等打开盒子见到里面的东西，预感成真。朱韵脸上淡定，心里已经爆炸了。一条裙子，他怎么会送她裙子？他什么时候买的？买了多长时间？啊，不，这些问题先放放。这是今年新款吧？这牌子好像他妈的价值不菲啊。朱韵抬头看见李寻靠在金属柜上风轻云淡。“ 够吗？” 这要他如何回答？“ 够就过来干活。” 李老板给了台阶，朱韵恭恭敬敬地下来。他收好裙子，老老实实地回到座位上。李寻也过来与他并排坐着传送资料。“ 为什么送我这个？” 朱韵小声问。李寻手里不停，轻声笑道：“ 公主就是要穿裙子才行啊。” 朱韵一颤，感觉心里有个小人控制不住地扭动起来。高手，真的是高手。“ 已经考给你了，你先把程序读一遍，有不懂的问我。”“ 嗯。” 朱韵集中注意力，一直到晚上，他将整个程序梳理了一遍，问李寻：“ 看完了，需要我做什么？”“ 先不用。”“ 哈？刚才还说要我给你打下手。”李寻不咸不淡道：“ 明天不是要陪司机吗？” 他听到他跟王宇轩的谈话了？朱韵脱口而出：“ 没事儿，我让他走。” 李寻不言， 朱韵又说， 明天就可以干活，我马上就让他走。 静了几秒，李寻笑了，轻飘飘道， 那就让他走吧。 晚上八点多，朱韵给王宇轩打电话，后者在酒店里百无聊赖地看电视节目。 朱妹，你终于想起我了。 轩哥，轩哥，我有事跟你说。 停，等等哈。 王宇轩卡住， 你要干什么？ 朱韵， 出来吃饭吧，我请你。 王宇轩谨慎地说， 不对劲，你有什么企图？你要对我做什么？ 朱韵着急，懒得跟他开玩笑。 我在学校门口等你，快点来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